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61章。陆年突然间发现展空不逃了，他站在那里，眼神很复杂，像是看到了什么令人惊愕的东西。 你最好看看你身后。 展空开口说道。 你以为这是小孩子游戏吗？ 陆年大怒道。 哦，我提醒过你了。 展空脸上的惊讶之色慢慢褪去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陆年，盯着陆年身后那个越来越近的急速驰骋的黑色狂影。呼呼呼的声音响起了，一阵充斥着黑暗气息的冰冷从身后传了过来，让陆年猛然间意识到自己身后确实有什么。是妖魔吗？不太可能啊，自己的石化之力即便没有完全施展出来，也会将周围一片区域给全都化作雕塑的，就算是有妖魔靠近也会被直接石化呀。感觉到展空脸上那奇怪的笑容，陆年终于不放心地转过头看去。就那一瞬间，一张由远及近的脸凑到面前，速度快得像一阵风，让陆年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是谁呢？这张脸为什么全是充满黑暗之力的血纹？那双眼睛放射出的光芒怎么会这样令人不寒而栗呢？ 莫凡。 陆年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个闯到自己面前的人。 是我。 莫凡咧开的嘴，笑容狂野，狂野到了极致，已经化作了一种冷到骨髓里的残忍。他的声音和之前截然不同，此时再吐出的时候却是一句陆年非常熟悉的话。 我说过，下一次见到你一定要让你这个近亲杂交出来的狗东西下地狱去。 恶魔莫凡不太会去思考，但是在化身恶魔之前，那历历在目的憎恨是绝对挥之不去的，内心无法完全宣泄出来的暴躁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释放点。这个面目可憎令人发指的魔鬼军统陆年，那是一定要连灵魂都一起掐碎的。陆年根本没有回过神来，因为他已经分不清这个人究竟是莫凡还是已经恶魔化的莫凡。他实验过无数的活人，没有什么人恶魔化之后还可以口吐人言，因为他们彻彻底底变成怪物了，连保持人的模样都做不到。眼前的这个莫凡除了浑身血纹和那倒扣白色长发，整体还是他自身原来的模样。 可如果没有恶魔化，为什么他整个人都散发出了令人浑身发抖的邪恶气息？身上的力量怎么会如此诡异？ 不能让你死得太快，先给我磕个头怎么样？ 莫凡咧开嘴，露出了剑齿状的牙。话音刚落，恶魔莫凡的手抓住了陆年的后脑勺。 就凭你？你以为站在离我这么近的地方，你的身体还能够动吗？哼！ 啊！陆年话都没有说完，头颅被恶魔莫凡直接用蛮力狠狠地砸向了地面。陆年是脸直接朝地的，他根本没做任何的防御，身体像一条老狗一样被莫凡按着头直接轰了下去。要知道，地面原本是泥，现在石化了之后就跟岩石一样坚硬。魔鬼陆年原本是要用这石化之力将活人变成死物的，谁知道这石化之后的坚硬竟然是用他的面门去亲自测试了强度。嘣的一声，石化岩石碎出了一大片的粉末，陆年脑袋直接被摁到了石化地面之下，整个化作了一只埋沙鸵鸟，狼狈又痛苦。陆年好歹是一名高阶法师，体质已经比正常人强太多了，换作是一只奴仆级生物的话，脑袋都要从这空中砸落的西瓜一样鲜红涂得满地，而他陆年也不过是五官有些塌陷，满脸是血而已。 我饶不了，饶不了你。 陆年的身上迅速地出现了金色的光芒，光芒竟然化作了一片片分明的软甲，迅速地把全身都给包裹了起来。这楷模具相当高级了， 连头部都有保护。恶魔莫凡还想要一拳朝着陆年的脸上砸去的时候，金色的软甲已经护住了他的面颊。恶魔莫凡对这个出现的楷模具不是很在意，他把陆年给拧了起来，右拳顿时燃起了炙热的烈焰，陨石燃烧般的拳头狠狠地朝着陆年的面门砸过去。谁管他有没有被金色软甲给保护住呢？又是砰砰的声音，烈焰爆炸了，一拳轰在陆年面门的那巨大的火焰便轰然爆开了。陆年脸部的铠甲是抵挡住了大半的烈焰伤害，避免了脑门直接被烧成灰烬，但那拳头的蛮力直接把牙齿都给震碎了，鼻梁歪到了一边。金色的软甲根本不可能完全阻挡着暴力，碎裂成了一大片，露出了陆年那张面目全非的脸，到处都是鲜血。 石化。 陆年不愧是高阶法师，承受这样的打击竟然还可以施展高阶魔法。石化之力在经历过护臂的加强之后，一下子从陆年塌陷的眼眶当中射出来了，目所能及之处，灰白色的石化之力便疯狂地蔓延过去。陆年愤怒到了极点，他要把这小子变成一个死物，然后一脚都踢成碎片。恶魔莫凡根本就不管什么石不石化，他继续朝着陆年追去了。很快就有灰白色的力量爬到他双腿上，让他的脚步彻底扎根在了灰白色的岩石当中。暴躁的恶魔莫凡一拳就往地面上砸去，顿时巨大的火柱喷涌了起来，与那些灰白色如白蚁大军半爬上来的石化之力刀刃相见。灰白色的岩石刚刚覆盖了莫凡这方圆百米的区域，从地表喷涌而出的火焰却让这些岩石都均裂开了。这两股力量相撞在一起，便是不断的凝固，又不断均裂粉碎，犹如两支分别穿着玫红色和灰白色的军队正在你来我往的相互厮杀。军统陆年的瞳孔不断的扩大着，石化之力是来自他的眼睛，可从他颤抖的身体可以知道他维持的非常吃力。 这是一股连统领级生物都能够石化了身躯的力量，这家伙凭什么可以抵挡得下来？还有，他既然恶魔化了，为什么还能保持着理智？还记得刚才的仇恨？ 你这个小杂碎，你应该感谢我，是我给你这么强大的力量。 陆年无比愤恼地说道，莫凡是自己恶魔化的，他都没有来得及进行精神控制，而且陆年绝对没有想到这个最佳的试验品竟然恶魔化得如此成功，人形保持得完好，会说话，有记忆，力量大爆炸，这小子还在中阶法师就可以恶魔化出这样恐怖的实力来，假如他能够从副作用当中活下来，把实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那他将会变成一个真正震惊世界的恶魔，什么至高法师，什么统领和君主，都会被他狠狠地踩在脚下的。 当然应该感谢你了。 恶魔莫凡从骨子里透出了疯狂与狂躁，剑齿獠牙在鬼笑中又暴露在了空气中。 所以现在就送你下地狱。 恶魔莫凡浑身释放着剧烈的雷电，这些紫黑色焦灼的力量迅速地化作了一个在莫凡面前窜动着的由无数条雷电电弧组成的长矛，伸出手掌来直接抓住了这雷电的长矛。恶魔莫凡瞬间爆发了，整个人便要和雷电彻底化为一体。雷电长矛狠狠地朝着魔鬼陆年的胸膛位置刺去，雷电足够强的时候本身就附带着极强的穿透之力，像之前那只进阶期的巨王蜥就是被这一道雷轰穿脑袋的。紫色的雷电在空气中扭动着，最前面的雷电长矛碰触到了魔鬼陆年的胸膛。陆年站在那儿，他感觉到雷电之力扑面而来了，这些雷电并没有任何麻痹的效果，全都是最直接霸道的摧毁之力，当他们都被拧在一起化作一根粗壮长矛刺来的时候，那种穿透力更是无与伦比的。金色的软甲率先与雷电长矛相撞了，这昂贵的楷模具根本无法完全抵挡得了雷电的贯穿， 软甲顷刻间被烧出了一个黑洞来。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62章，雷电穿过了软甲的防御，直击陆年的胸膛，只听到滋滋滋的声音，雷电之芒发出了刺耳的声音，狂躁至极。他们碰到了陆年的皮肤、胸骨和内脏，还有后背之后，虽然受到了一些阻碍，可最后还是生生地穿透了过去。后背烂开的血洞当中，雷电疯狂地溢了出来，雷电长矛保持着强大的电力，就那样贯穿在陆年的胸膛之前，时不时地分化出一些支电，在空气当中噼啪地作响着。陆年的身体僵硬在那儿，不停地瞪大着他的双眼。他用手去摸胸膛上的窟窿，手更是瞬间被电得焦黑。他的手感觉不到疼痛了，那是因为他的生命正在疯狂的流逝。人最可怕的并不是疼，而是再也感觉不到疼痛，这就意味着死亡就在面前。 你怎么可以？ 陆年死死地盯着莫凡，那张脸痛苦地扭曲着。恶魔莫凡就站在他的面前，身上还有雷电在狂乱地窜动着，整个人就像是一位雷神从天而降。他邪恶凛然地咧了咧嘴，畅快淋漓地大笑了起来。他笑得张狂的脸跟陆年那痛苦不可置信的脸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或许刚才还是刽子手的魔鬼陆年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竟然栽在这小子手里了，这么强大的力量应该为他所用啊，怎么会是首要目标就把自己杀了呢？恶魔系费尽千辛万苦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真正符合恶魔系的人，却不小心创造了一个对自己来说是噩梦的家伙。他用雷电直接击穿了自己的身体，陆年一滴血都没流，胸口一个雷电的胶洞看上去触目惊心的。他身子缓缓地向后倒去，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看到了整片蔚蓝色的天空，美丽的像蓝色巨大宝石一样。当然了，这片如梦一般的天空当中却还印着一张脸，一张满是血纹的邪气凛然的脸庞。这是一个人类的青年，更是心系最完美的试验者，只是好不甘心呐。明明自己可以牢牢掌握住这个完美的恶魔，可以借助这股力量为所欲为的。啊！就在他生命最后一刻，数之不尽的狼之影爪突然间在他即将彻底僵死的身上飞舞着。陆年以为自己生命就这么结束了，可最后他还遭受到了凌迟一样的痛苦，这种痛苦竟然是附加在了从躯壳当中脱离的灵魂当中。影爪拥有可以攻击灵魂的效果，恶魔莫凡似乎故意这么做的，利刃之爪将他的灵魂撕成了一片又一片，让他这个大军统连化作亡魂的机会都没有。灵魂永远都是人类最脆弱的，遭受到直接攻击之后，更是恨不得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泯灭，那种感觉就像是死亡来来回回的重复发生着。地狱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他们折磨的就是人的魂。陆年现在后悔已经没用了，他被恶魔莫凡的影爪撕成碎片了，这些碎片甚至都不让他随风飘散，竟然还被吸纳到了一条奇怪的河流当中。那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冥河，上面飘荡着无数妖魔的亡魂，一句句在陆年残破的灵魂看来简直是惊悚至极了。 这里难道就是地狱？我真的坠落到了地狱！ 坠子发出轻微的颤动，莫凡甚至可以听到陆年的灵魂在痛苦至极的嘶吼。奈何被打入到小泥鳅坠当中的亡魂，最终都会被炼化的， 也不知道这炼化是不是也类似于活体实验，总之绝对不是那么好受的。跟亡灵系有关联的总是伴随着痛苦、折磨与死亡。亲手杀掉了魔鬼陆年之后，莫凡的脑海突然间一片是空白，一片是狂暴的。站在不远处的展空在注视着他，却不敢轻易的靠近。根据展空的了解，恶魔化的人远没有刚才所展现出来那么简单。他想要帮助莫凡从恶魔异变当中恢复过来，却根本无从下手。迄今为止，从恶魔化中活下来的例子还没几个呢。展空本身并不负责这种变态的研究，所以他也有些束手无策。他尝试着跟莫凡沟通，因为莫凡和之前那些狂躁的恶魔法师相比，似乎还保存着自身的意识。 莫凡， 展空凝视着恶魔莫凡，恶魔莫凡也转过头，眼睛里边依旧是难以压抑的暴躁。他没有直接对展空进行攻击，那是因为莫凡认得这位博城的总教官展空。可是一种头疼欲裂的感觉突然间占据整个脑海了，令他发狂的要将自己的脑袋给撕成两半。精神冲击，非常强烈与暴躁的精神冲击，这恐怕正是血粒子所产生的副作用。这精神冲击足以将一个正常人给逼成疯子，更可以把人的灵魂给彻底打散。莫凡像野兽一样嘶吼了起来，浑身火焰和雷电完全不受控制的在周围狂舞着。 听着听着莫凡，恶魔系始终无法作为真正的魔法系，正是因为使用后这副作用巨大。它等于提前透支了人灵魂中潜藏着的能量，让恶魔系者短暂地拥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你的灵魂很可能会被冲垮。 展空见莫凡咬着牙在承受精神的反噬，于是急忙跟他说道， 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莫凡保存着一些理智吐出了这番话。 精魄，你需要大量的精魄，现在你无论如何要控制好自己的力量，这样我才能够将你带回到军部，由军方为你提供足够多的精魄，来保障你的灵魂不会被反吞噬。恶魔系确实是恶魔，因为那等于你和恶魔签订了协议，恶魔给了你恶魔一般的力量，随后他就会来收走你的灵魂。 展空急忙对莫凡说道，纵然莫凡拥有四系，可他爆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就会受到多么强烈的反噬，要能保护住灵魂，唯一的方法就是获取大量的精魄。精魄正是养魄的重要宝物，假如说那个赐予莫凡力量的恶魔正在抽取他年轻的灵魂，那么足够多的精魄就可以做一些抵消的。这个精魄需求的量非常庞大，展空也不确定军部那边是否会无限的提供，因为根本不知道需要多少精魄才能够保住莫凡自己的灵魂。但是无论如何，展空都会让莫凡活下来的。 控制好自己，我带你到军部。 展空说道。莫凡意识似乎已经没有了，他如一匹凶狼一般仰天嘶吼了起来。突然他一跃而起，如同一柄箭矢一样飞窜了出去，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了展空的面前。展空脸色一变，施展出风之翼要追上去，然而周围的气流刚刚凝聚一下又全部涣散了。展空这才发现自己伤得也不轻，已经很难再施展出相当消耗魔能的风之翼了。 莫凡！ 展空朝着狂驰在金鳞室中的恶魔之影大喊道。那恶魔之影并没有停下，他朝着某个方向疯狂地奔跑着，感觉用不了多久就能飞驰出金鳞区似的。问题是他这样漫无目的地朝深山老林撞去，等待他的只可能是灵魂被抽干呢。展空望着已经消失在眼前的恶魔身影，脸上的苦楚更不知该如何倾诉出来。事实上，博城灾难之后，展空一直都在留意着莫凡，包括让萧院长格外关照他一下。展空知道莫凡的天生双系迟早会公诸于众的， 在得知恶魔系这项恐怖的军方试验之后，他便一直令人留意陆年那边军部的动向。果不其然，他们下手了。只是展空低估了陆年这个魔鬼的不择手段，他竟然让一群忠心耿耿的部下卸下了军职，然后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学员们死了近一半，连莫凡现在也因为反噬而消失，生死未卜。这让展空怒得一拳重重地砸在地面上，怎么就没有早一点防范呢？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63章。追是不太可能了，展空现在根本没有力气去追，本身他从另一个城市飞到这儿，风系魔能就消耗很多了，更何况在这荒郊野岭当中，即便有风之翼也未必能够跟得上拥有暴走速度的恶魔莫凡。重新站起身来，展空只好朝着那片面目全非的市中心走去了。很快展空就找到那四名学员还有陆年的几个手下。 你们要反抗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将你们处决了。 展空冷冷地注视着蒋毅等人，蒋毅摇了摇头，做出了束手就擒状，开口道： 我们不会反抗，只是请告诉我们军统怎么样了。 死了，被你们成就的恶魔给撕了。 展空回答道。蒋毅跟那几个军官都怔住了，非要到陆年尸体前才愿意相信。结果他们看到陆年的尸体是胸膛被打穿了，他的脸近乎扭曲了，恐怕死亡的那一刻还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如展空所说的，灵魂被恶魔莫凡给撕了。蒋毅和几个军官已经痛哭了起来，但在赵满言、白婷婷、木奴娇看来却是大仇已报的痛快。他们真的对魔鬼陆年恨之入骨了，那令人发指的灭口，还有不讲任何军法师道义更不讲人道的屠杀，他们这些出来历练的学员又到底犯了什么错？就因为这个魔鬼陆年疯狂的野心吗？ 莫凡呢？他受伤了吗？我可以给他疗伤。 白婷婷急忙问道。 回去再说吧。 展空不想多言。 请告诉我们。 木奴娇却是态度坚决。 我会通知他的家人。 展空低声道来，眼圈也有些通红地看着蒋毅他们。展空此时一样的愤怒，他愤怒这帮跟陆年一样疯狂的刽子手，他们将一个非常有可能在魔法领域无比闪耀的天才变成了恶魔。像他之前说过的，即便不需要这种东西，假以时日，天生双系的他一样可以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号，何必多此一举呢？没有人比展空更看好莫凡了。陆年的尸体被带了回去，原本只是到金陵市勘测的历练学员，有史以来以最低的生存率返回到了帝都学府。这个结果是谁都没想到的。军部已经派人过来接受陆年的尸体了，以及愿意作证上军事法庭的蒋毅。陆年所在的军部想要这件军界败类的事给压下去，以免造成不良的影响。但是校方那边却不会善罢甘休的，依照展空的要求，关于恶魔系的信息军方和校方都没有公布，对外只说是某种邪恶的实验，而莫凡恶魔化的事情也一样没有被公开出去。知道这件事的人就只有展空、松鹤院长、肖院长、邱宇华教授以及莫凡救下的那四个伙伴，还知道真相的蒋毅和几位军官已经都被处死了。蒋毅算是保存了最后一丝丝的善良，让莫凡在世人的眼中变成了一位舍身救下队员的英雄，而并非是一个已经不知道身在何方又死在何处的恶魔之物。耳边是熟悉的鸟叫声，是院落中央大梧桐树中栖息的小生灵们，他们好像长大了， 声音也变得成熟。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是窗边能够带来整夜清香的盆栽。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看来一直有小女佣在给她浇水，已经茁壮成长了。屋子里有着熟悉的香味儿，被子的味道，清香的残余，枕边的香袋儿。 小姐醒了，小姐醒了。 穆宁雪刚有了一些意识，就听到那个小女佣朝外面喊着，紧接着她听到上楼梯的声音。没过一会儿，面容憔悴的有些显老的穆卓云便一脸激动地闯了进来。 醒了，我的好女儿，你总算醒了。 穆卓云无比关切地说道。 爸。 穆宁雪扶了扶嘴角，就当是微笑了。 下次再也不让你去什么历练了，绝不让了。 穆卓云说道。穆宁雪慢慢地想起了昏厥之前的事儿，脑子里边有一张令人发指的魔鬼面孔，自己用尽力气一剑冻结了他们。难道自己逃脱了？可是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呢。在他意识模糊的过程中，听见有人在自己耳边哭，有人在伤心地谈着一件事儿，好像和莫凡有关系。穆卓云知道自己女儿昏迷之后并不记得之后发生的事儿，于是将自己所知道的告诉给了穆宁雪。 哎，真没想到这昏小子还真是讲情义，竟然舍身将巨蜥尾龙给引出来，让巨蜥尾龙跟陆年拼了一个两败俱伤，这样你们几个才得以获救啊。前阵子莫家兴来看过你了，我安慰了他一番，我想让他跟着我做事，给他一份高的薪水，可惜他拒绝了。 穆卓云一脸痛惜地说道。穆卓云本来还不是很喜欢莫凡这胡小子的，可知道他舍命救了自己女儿，不得不对莫凡有了彻底的改观，并且他也让手底下的人去稍微照顾一下莫凡的家人，怎么说也得给别人一个好的交代。 他真的死了吗？ 穆宁雪认真地说道。 嗯，是展空带回来的消息，展空不可能说谎的吧。你也别太过伤心了，其实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喜欢你，竟然可以为了救你自己性命都不要了，要是知道当初也不至于对他那样。哎，算了算了。 穆卓云叹了一口气。穆宁雪把下巴枕在膝盖上，出神地望着窗外，脑海中回想起了那天在教堂里莫凡跟自己说的话。 那些是他的心里话吗？ 可不管是还是否，自己都没法验证了，就这样变成了他对自己的最后遗言，一点点的期待都这样彻底的烟消云散了。 宁雪呀，一年之内你别再使用冰晶插弓了，虽然为父也很希望你能够在一个偌大的牧师家族中站住脚跟，但更不愿意看到你出什么事啊。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族本来就已经凋零了，要在帝都这个牧师家族的庞然大物里寄人篱下，你要倒了，我们这一家人可都完了。 穆卓云语重心长地说道。 嗯，我会注意的。 穆宁雪点点头，脑子里边还在回想着一些自己觉得有些青涩的事情。穆卓云没有再打扰穆宁雪休息，他知道女儿一定会回忆那个曾经拐带她逃出这个巨大牢笼的男孩的。走出了屋子，穆卓云坐在沙发上也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刚要计划下一步怎么做的时候，管家就领着一位脖子上戴着银链子的年轻男子和一位头发倒梳露出脑门的中年男子走进来了。两个人的衣装得体，配饰极多，有玉有坠还有戒指，也不知道只是稀有的装饰品还是名贵的魔器， 原来是周先生和永红小侄啊。小玲，去把我最好的茶叶给拿来。 穆卓云急急忙忙站起身来相迎。 你所谓的最好茶叶还是算了，我们来就是看看宁雪的伤势如何。 那位姓周的中年人说道。 啊，他在休息，两位还是坐坐吧。正好我也想和周先生谈一下帝都一股在各大卖场全部渠道收购的事情。我在这一块已经准备有些时日了，你看是不是哪天和各大卖场的会长喝个茶什么的。 穆卓云笑呵呵地说道。 这事儿你应该找你们自己氏族的人啊，帝都所有竞拍会妖魔卖场那都是刻着你们穆字儿，找我何用？ 周先生挑着眉毛说道，一副故作不知的样子。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64章。 老爸，你可别这么说，卓云伯父现在窘迫的情况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能帮还是尽量帮上。 那可不行，非亲非故的，我们周家在帝都市有些势力，但也得守世家的规矩。 周先生说道。 这个 穆卓云一脸的尴尬，更不知道怎么作答。穆卓云很讨厌这种有求于人的感觉，可他也不得不这样，一个偌大的家要养，绝大多数本事没有，又全都是挥金如土的家伙。他已经和他们说过很多次，现在这个家已经不是当初博城时候那么安逸了，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周有红见穆卓云这个老家伙还在那儿犹犹豫豫的，也没有耐心了，敞开天窗说道。 卓云伯父，你也知道我对穆宁雪是一片真心的，我和他的婚事还是尽快办了吧，这样我没有理由全力帮你。我们也很同情你在博城的遭遇，也知道你现在在偌大的穆氏氏族是寄人篱下，跟盘外人差不多，可婚事办了就不同了，你与我周氏家族嫡系是亲家，穆氏氏族再大也得卖我们的面子，也得对你客客气气，更何况宁雪这次受了重伤，我们本来是想从库里拿一些名贵的天灵药材来给他调理一番，对他身体康复和修炼也都大有帮助，奈何我们家主啊认为他还不是我们周家的人，这种昂贵的东西是不能拿出来的。卓云伯父，你怎么也得为宁雪的身体着想着想，况且到了帝都学府内校，没有我们周家的支持，他天赋的那点优势很快就会被人甩得很远很远。 周永红是不打算拖了，既然定了婚事那就赶紧成了。穆宁雪那婀娜的身材，冰肌玉骨，那张轻视的容颜，周永红早就垂涎已久了。想到一成婚就可以得到她，周永红自然更加卖力地说服穆卓云。 这 穆卓云没法拿定主意，事实上他也知道这婚一成，自己这个快要破产的小家族就可以复苏了，可是一想到穆宁雪的命是莫凡救下的，如果自己马上答应了成婚，确实有愧于那小子泉下之魂。 要不再过阵子，宁雪的现在身体这么娇弱，一下子把这事压过来。 穆卓云说道。 那正好成婚，冲冲晦气。 周先生也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哈，身体要紧，身体要紧。既然如此，那就先让宁雪养养伤，我们过阵子再来看他。 周有红也觉得没必要急于一时，逼一个还躺在病床上的女孩成婚，未免太没有风度了。这极品的女人迟早是自己的。 那我们就告辞了，卖场的事情，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周先生态度很直接地说道。周有红还保持着一点做未来女婿的谦虚，说了声告辞， 才转身离开。 唉， 看着周家父子的背影，穆卓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家族、世家、氏族，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穆卓云所掌握的穆氏家族，那不过是掌控着博城一个小小的土皇帝而已。在真正的穆氏氏族眼中，就是被流放的南方小城中的小家族成员。博城没有了，穆卓云带着支离破碎的穆氏家族回到了帝都。然而除了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的穆宁雪能够稍微在这个传承了不知多少年的冰系氏族当中稍微说得上一些话，他穆卓云和穆赫就跟稍微高级的佣人一样，被掌控着更多资源的家族要员驱使着。他们算是一把年纪了，修为不可能提升，人脉很难扩展，唯有依靠年轻一辈，否则刻上了穆这个姓氏烙印的他们永远都别想抬起头来做人。比翼市坐落在洞庭湖平原的东南面，整个城市近乎是一个军事化的管理，而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也大部分是为整个比翼军区提供服务的。比翼军区驻扎着大量的军阀师，他们主要的职责便是与洞庭湖西卢巨妖部落形成一个对峙的状态。整个城市也算是洞庭湖部落与东面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守护屏障。安界之外的辽阔天空上，一对雪白色的身影正朝着比翼市以极快的速度飞过来，他们直接降落在了军部要塞上方的起落台上。这一队共有20人的样子，他们将天鹰交付给驯兽师之后，马上进入到要塞大厅会议室。要塞大厅会议室内已经有9位军统坐在长桌前，他们的目光注视着会议墙投影出来的一幅洞庭湖的平原地图。 报。 说。 站在投影仪墙下的那名军统看着急匆匆闯进来的勘察队长。 一切属实，洞庭湖西面出现大量西卢巨妖的尸体，我们带回了一些样本，相信很快就会调查出结果来。 勘察队长行了一个军礼道： 我说秋心大军统，他们西卢巨妖死就死了，费那个周折去调查什么？没准啊是有新的巨蜥尾龙诞生，为了确定自己统领的地位开始征战。他们西卢巨妖部落这种内部族群争斗的事情又不是没有发生过，何必把我们召集过来？ 一个看上去略显慵懒的军统军衔的男子说道。邱信大军统有着一张粗狂无比的面孔，只不过他行事一直都格外小心，无论洞庭湖一带发生了什么细微的异样，他都会调查一个清楚。要知道在这座比翼市的大盾要塞后面可有着上千万的人口，如果是洞庭湖部落来袭之前没能做好充足的准备和预测，伤亡将会极其恐怖。各位军统在会议室里面等待了片刻，很快就有军医前来了，将自己解剖的结果陈述了出来。 从这么多采样来看，这些西卢巨妖的尸体大部分呈现3种死状，一种是被火焰给烧死的，相比其中有不少直接化成了灰烬，一种是被雷电之力给击穿，一击毙命，干净利落，还有一种是被直接撕碎的，凶手拥有相当大的找力和蛮力。 老军统半咳嗽地说道。 火焰，雷电，蛮力。 邱信大军统沉思了起来，他抓住了这几个重要的元素，想要搜刮出记忆当中能够同时拥有着3种能量的生物。可是据他所知，洞庭湖范围之内并没有这样的生物啊。 还有什么发现吗？ 邱信大军统继续问道。 实地考察的队伍表示，那一片死得很干净。 死得很干净？ 就是没有发现有亡魂。一般而言，当一片区域弥漫着过于浓烈的阴气和死气的时候，亡灵生物也会孕育而生。更何况，那边有成千上万的尸体。事实上，那里并没有亡魂，这就表明 那些生物给杀死之后，连灵魂都被撕碎或者收走了。 老军医推断道： 这未免太离奇了吧？西卢巨妖西部族群莫名其妙遭受到血洗，又还是连魂魄一起泯灭。 女军统黎曼说道： 管他呢，有东西帮我们清理西卢巨妖，求之不得呢。最好再杀他个十万八万的，我们之后几年也就轻松许多啊。 懒懒散散的赵莽军统笑着说： 这件事继续跟进，我会把消息发布出去，看是否有什么人知道这件事真相。 邱信大军统说道。会议很快散去了，邱信大军统已经去联络其他军区了，并且从社会上寻求知道答案的人。要知道发生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找猎者联盟是最合适的。猎者联盟的人员无处不在，很多连军方不敢涉足的地方都有能人异士去冒险。 你们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从一个星期前就持续有西卢巨妖的尸体出现，甚至都威胁到了一些族群级的了。 谁知道呢？肯定是一个非常强的生物，就发现的尸体而言，我们怎么说都得派一支军队才能够消灭同等的数量呢。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65章。女军统黎曼蹙着眉头，俊美的脸庞当中带着几分不安。她很不喜欢这奇怪的现象，因为很多时候这就意味着灾难的降临。 队长，告诉我位置，我亲自去调查个清楚。 女军统黎曼站了起来，严肃地说道： 这个还是等。 我不喜欢等。 黎曼直接回答道。说完这句话，女军统黎曼已经提着那位队长离开了会议室。她此番行为让众人都不由得摇摇头。这军中女王暴脾气是一点都没减，就这么一个很有可能是洞庭湖族群内部厮杀的事情都要亲自去考究个清楚。还是说这个女人骨子里就有着比男人还霸道的野性呢？与其在这鄙夷式的军中闲着发霉，倒不如出去寻求刺激。这就是喜欢刺激的女人呐。军部跟军部之间不少信息会相互公开的，邱信大军统公开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南方军部处了。南方军部主要与魔狼族群抗衡，本来洞庭湖西卢巨妖的事情跟他们没关系，但军统展空却一直都很关心。从堡垒当中归来，展空刚接到消息没多久，房间里的门就被人重重地敲开了。 谁呀？ 展空问道。 展空老大，是我，张小侯。 门外传来了张小侯带着几分兴奋的声音。 就知道你小子会来，进来吧。 展空笑骂道。张小侯兴冲冲地跑进了展空老大的房间，一脸激动地说道： 是不是有凡哥的消息了？我刚才听闻洞庭湖部落出现了怪异现象，在联系您之前告诉我的那些，我觉得那很可能是凡哥。 不太清楚这件事，我会派人去调查的，你就别瞎激动了。 展空没好气地说道。 我怎么不激动啊？他可是我唯一的大哥。 行了，先回去待着，有消息我自然会通知你。 不，展空老大，我请求你让我去洞庭湖，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点希望，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凡哥给找回来。 张小侯一脸认真地说道。 这不是你的事，更何况以你现在的实力到洞庭湖去，那就是为其一。 这就是我的事，展空老大，我能够照顾好自己的。 蠢货，就你这点能耐，再修炼个10年也一样是去送死。 展空不耐烦地把张小侯给赶了出去。洞庭湖平原是什么地方？连他展空也不敢说毫发无伤地回来，他张小侯一个中阶法师去那种地方，跟找死没什么区别啊。 疲惫地睡了一觉，展空的脑子里边却还是想那件洞庭湖的怪事儿。他也很想知道那究竟是不是恶魔化的莫凡所为，是的话就证明他没死，可他还保留着自己的心智吗？他为什么要不停地杀洞庭湖的西炉巨妖呢？一夜没怎么睡，一大早展空就叫来了自己一名老部下，打算让他清点几个人到洞庭湖的平原西部去查看一番。 军统，张小侯天未亮就离开了军部，从他带走的东西来看，他似乎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 老部下说道。 这蠢小子！ 展空骂了一句。 要派人将他带回来吗？他应该没走多远，擅离职守可是要记大罪的。 你去给他补一份出任务的神明，然后到我房间里盖上我的军统章。这小子蠢是蠢了点，但也是一个好苗子。 是。 最近魔狼一族又有异动，我得去处理。你送份密信到比翼军区。秋信是我师兄，他会知道怎么处理洞庭湖怪事。另外，有看见张小侯那蠢蛋的，就把他逼了回来，免得死在外面。 展空对他的老部下说道。 是，属下这就去办。 比翼是穿上一套户外装，如同一位猎人般的张小侯匆匆地抓住了一个路人，询问这里魔法卖场的位置。 请问这里卖场有卖金魄的吗？ 张小侯把帽檐拉高了一些，露出了那对小眼睛。 当然有，这里是哪儿啊？比翼市，离洞庭湖部落最近的要塞，简直就是耸立在魔穴外的城市。无论是军方还是猎人，他们都无时无刻在和洞庭湖妖魔们厮杀。每个月西炉巨妖的尸体连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金魄这东西是稀有，但也肯定有卖，每天都有，不少都是新鲜着呢。 那名陆犯绘声绘色地说道。 行，那就好。 张小侯点了点头。 小伙子，我看你是要买金魄呀，其实我这里都有路子，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打一个不错的折扣啊，毕竟到了卖场中间差价就克扣厉害喽。 斜脸陆贩子说道。 真的吗？ 张小侯高兴地说道，他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随便抓一个摆魔法摊的人就有卖金魄的。不愧是比翼市啊，在一些小城市当中金魄都是竞拍的。 那是当然，主要是你手头上钱够吗？ 斜脸贩子说道。 够，绝对够，我手头上有九百万。 九百万？ 斜脸贩子愣了愣，重新打量了一番看上去有些憨直的这小伙子。 对，我本来是想买三个的，可我听说普通点的金魄价格都至少是三四百万，好一点的要五百万。我就九百万，还是把一件模具给卖了才凑够这么多的。不知道你这儿能不能三百万卖我一个？ 张小侯问道。斜脸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没想到张小侯相貌平平，样子憨厚，手头上竟然有这么一笔巨款。 三个，这笔生意我们有点小亏，不过呀，看你这么着急着要，我就冒着上头的骂跟你联络人吧。 那太感谢了。对了，我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你叫我大金就好了。 好，谢谢你大金哥，你可真有能耐啊，三个金魄可不是这么容易弄到的吧？ 那是当然的。 斜脸贩子得意地笑了起来。张小侯跟着大金七拐八拐的到了一家牌子都蒙上了灰尘的魔法铺子，除了魔法卖场和竞拍会之外，还有一些私人开的魔法铺子。这些魔法铺子的东西大部分是一些跟魔法师打交道的商人自己通过一些特殊手段获得的，价格往往会比卖场和竞拍会便宜一些，很多猎人会冲着淘宝贝到这些铺子里面，因为不识货的人大有人在，更何况魔法铺子的价格往往是大有商量的。引到魔法铺子里，斜脸大金就笑了起来，带着他到铺子的小厅里坐着。这个铺子没什么人光顾，门可罗雀的感觉，不过倒是陈列着一些魔器跟魔具，还有一些标准的魔石。大金让张小侯先坐下，自己已经到了后堂了， 一脸贼笑的和后堂那位体重高达200斤的老板在那儿商量着。 把那几样花了20多万买的伪精魄卖给他，看他那傻样，多半是分不清真的精魄的。更何况，就算他知道，嘿嘿。 大金低声地说道：“ 找魔法协会的人来处理也没用，我们就说他自己保存不当，把精魄能量给卸了，又不关我们的事。” 巨胖老板跟着大金笑了起来，继续说道：“ 以后再有这种傻不拉几的外地人，就往我这里带呀。” 没问题，没问题，大家都这么熟了。 俩人合谋了一番之后，肥硕老板便去拿3个伪精魄来。伪精魄其实也是精魄，只是因为采集的方式不够妥当，或者是没有用器皿保存，而流失掉了大量的能量。这种东西作用倒是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跟真的精魄没法比。魔法卖场也不会卖这种东西的，小店铺就另说了。 东西在这儿了，你的钱倒是先给我们验验，我们店小，万一你骗了我们，把东西拿了给我们假钱，那就不好了。 肥老板趾高气昂地跟张小猴说道：“ 钱都在这张钻卡上了。” 钻卡？这玩意儿是没密码，直接到魔法协会、烈者联盟这些地方就可以直接提取钱的？ 大金眼睛已经笑得眯了起来。这种钻卡是方便魔法师大笔数目交易用的，不做身份绑定，有一些像支票，这玩意儿非常好，最适合做不正当交易了。 我是尹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